我赛车嘅原因系因为一个教字，大白兔教小白兔啊，系一个教字。而我飞车只不过系想揸得更加好，然后教人成为一个一级嘅教车师傅。 你又谂翻教车师傅，咁我唯有攞刀插大髀啦。 传闻所讲话你原本可以大胜过光龙，但系因为你之前同个师弟大战，元气大伤，先至会打成平手。 冇错，呢个传闻系真的。 当其时，我响鬼门关之前，车运就系咁样出嚟啦。佢除咗保护我之外，仲提醒翻我揸车嘅真意。我同我师弟好细个已经揸大胆车。 几多岁啊？ 四岁半。 吓、啊！我撞死咗。 吓、啊！你撞死咗只蚁啊！ 我以我哋之间嘅情谊作见证，我要学好啲揸车，成为一个安全唔会撞到小动物嘅车手。 响冲过终点嘅时候，因为我挂住望啲赛车女郎，我当住佢面又撞死咗只小动物大笨象。 你撞死我只小娟、 的士枪啊！你个车头有张蚁相，有张牛相，仲有张大笨象相嘅。 冇问啊，过去啲嘢我都唔记得啦。不过呢三个系我屋企人，我就永远记得。我就系唔记得我有个师兄嘅啫。 师傅仔， 心美是一个天才街车手。阿健， 好厉害阿健，我哋又赢咗啦。 Leo 是师傅仔。 你傻咗啊？你傻噶？你傻咗啊你？你傻咗啊 ？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set 个 robot 玩下先，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 唔会俾呢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 我终于制到你哋啦！ 哎呀，咁样企都唔企 啊！我只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居嘅教车师傅啫。 抄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噶。 我今年先19岁咋，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师傅仔。枪叔叔啊，唔该你快啲啊，我哋赶住要翻去噶。 快啲，红灯、啊、大哥，好难快噶、啊。 咁叫盏灯快啲啦。 喂，快啲啦。哦，佢话唔得。 健，唔好咁心急啦，慢慢嚟。 我有啲不祥嘅预兆啊，我觉得学车小姑娘会有事啊。啊，师傅仔，你做咩偷笑啊？你听到我话学车小姑娘有事？你偷笑 吓、啊？健，你唔系咁睇我系嘛？你知我为人噶，我点会偷笑？你话系，就算我偷笑，我又点会认啊？我冇偷笑。 系就最好啦。你知啦，你同学车小姑娘咁有牙齿印，我惊佢有咩事，好似俾人捉咗，施暴、杀灭口、再施暴。你会开心咋，师傅仔，你又偷笑？ 我伤心都嚟唔切啦，我好伤心啊！我 但系你笑嘅， 我喊啊！我你见面我喊啊！ 我谂翻起师傅仔同小姑娘嗰场赛事啊！ 路確實係唔夠兩架車過，但係 1.5 架車就絕對唔係問題啦。呢個彎之後我就要出絕招啦。 住得咁貼，師傅仔你想再垂死掙扎？冇咁嘅可能，食我嘅塵啦呀！ 冇可能？ 冇啊！ 你睇下先啦，大姑， 睇住啦，小姑娘，我将我一架车变成半架车嘅方法就系将架车劈开佢。 小姑娘的急救农夫啦， 去啦，飞电卡！ 啊！我打你屁屁噶，见宣布结果啦！ 哦，我要宣布结果啦！今次街头争我争到街尾街车赛嘅冠军系， 耶、yeah, ！多谢多谢， 系学车小姑娘。 吓、 啊！师傅仔，一架街车系应该有嘅嘢，你冇咗啊！一架车系应该有四个辘噶。但是你架车就只有两个辘，两个辘根本唔系一架街车，两个辘只系一架单车。 不过成件事都由我而引起嘅，如果唔系我十九岁咋就咁有志气，成个大人咁，佢两个又点会咁啊？互相呷醋，都系我衰。咁我哋继续大战第二回合，开始我出牌先，阶段五。 啊唔好啦咁大。 吓、啊、阶段五嚟㗎喇喎。阶段三啦。 阶段六。 我出葵扇烟。 大喎、啊。 我想见下你。 拉中嚟喎，好衰㗎你，唔好再嚟啦你。吓、啊、师傅仔吓、啊。 你等一阵吓。 师傅仔。师傅仔，佢两个喺一件心目中，师傅仔永远都系第一，而我永远都系第二，我永远都系第二，我永远都系第二，我永远都系第二。 唉，如果我处理得好，咁我就可以一脚踏两船啦。不过我先十九岁啫，算系咁噶啦。 健啊，谂咩啊你？ 吓，冇啊，冇啊，谂嘢啊！ 健，你要集中精神啊，因为我知道大战即将爆发，你同 Iceman 呢个宿敌可以话系走唔甩噶啦。但系我直觉话俾我知，有一个更强嘅对手喺度等紧你，所以你要更加小心啊！ 嗯，得啦，师傅，有你嘅教导，我一定可以应付到噶。但系点解架车停咗喺度咁耐嘅？ 系、啊。都停咗响度成个字㗎喇，仲係红灯咩？ 唔係啊，转咗绿灯好耐㗎喇。 点解仲喺度唔行呢？阿的士昌 吓係喎，点解唔行啊？点揸车架司机？ 你咪司机囉，的士昌叔叔。 係喎，我踩痕咗油㗎喇，但係架车都唔喐嘅。 会唔会有人响后面掹住我哋架车啊？ 会唔会是架车坏咗呢？ 是喎，架车坏咗，我落车睇下先吓。 真係俾佢激死呀。唉，阿健係、啊、呢点解你会做咗街车手嘅？ 我都唔知呀、啊、啲街车手成日都追住我，好似同我约定咗咁。我最初呀、啊、其实都只想做一个教车师傅㗎咋嘛。 会唔会有人想陷害你，帮你约啲街车王呀、啊、 唔会咁贱格啩。 嘿，会有咩出奇呀、啊。 喂，阿健啊， 嗱、啊， 签名啊，呢度 咩嚟噶？无端端签咩名、啊？好、 啊，冇呢啲 fans 叫你签嘅啫嘛。 fans 系啊 ，fans 系啊。 哦，签咯。喂，但系点解啲 fans 啲名咁怪嘅？呢、 啊、 个咩盲神车亨？呢、這个咩胡须仔李米高？咩、人嚟噶？车手名咁嘅？ 唔系，呢啲全部都系教车师傅嚟噶。 哦， 佢哋知道你立照咗个教车师傅，佢哋好尊敬你噶，所以咪叫你签名咯。 真系， 原来业界人士早已经肯定咗我呢个地位㗎啦。係 啊。 嗯，咁我做轿车师傅嘅路又行前一步啦，师傅仔。 係啊。对唔住啊，阿健，我呃咗你。其实呢啲全部都系挑战书嚟㗎。呢封系俾公主道车神公主。呢封系俾拔街车神阿拔。而呢封是尼敦道车神尼敦，同埋呢封是阿佳老街车神阿佳老。坚，我一定要帮你成为香港嘅车神。 我车有个牌啊，挂住咩字啊？写咩佢咩神啊？ 师傅仔啊，你真系挂咗个牌上去啦？ 啊，我 系大大隻字写学神啊嘛。 我 岂有此理啊！唔睇又自可，一睇我真系，佢居然够胆写得个 剑，对唔住啊， 写得个车神喺个牌度，你当我系咩啊？ 我写咗车神两个字喺个牌度啊！ 吓，车神唔系学神咩？ 对唔住啊，剑， 对唔住。如果有人咁贱格，嗰一定系你啊，师傅仔。 坚、啊，你讲咩啊？我为你嗰啲，唔通你唔记得啦？坚、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做咩啊，师傅仔？你又唔见咗假发啦？ 唔系啊，你睇，头先学车小姑娘留低俾我噶。 吓、啊，小姑娘咩嚟噶？ 我头先睇过啦，冇隻字识睇啊。 吓、啊，睇下， 做咩啊？坚，佢系咪暗恋我啊？我唔想嘅见，最衰我嚿胸肌咁大啦，我割咗佢，我割咗胸肌佢。 唔好啊！我要做一个轿车师傅之神，所以师傅仔啊， 啊， 学车之神，咁个学牌上面帮我写住学神两个字啦。 唔好啊，见，我自残四肢。 围埋咧好贵气嘅金边添就啱啦。 喂喂喂喂喂！ 啊， 架车啲胎唔掂啊！ 做咩啊？爆胎啊？ 唔系啊，四条胎唔见晒啊！ 吓，唔见晒，停咗一个灯位啫、啊。 你哋等一阵先吓、 啊， 我去偷其他车啲胎翻嚟。死啦！放餐嘢啦！ 喂喂喂喂！但系讲开又讲，点解你哋会撞到杨奇龙虎凤嘅咧？ 冇啊，我哋都系喺街度撞到噶咋。咦？哇！乜后面架车做咩猛咁闪大灯啊？佢哇！撑死人咩？哇！哇！哇！ 你行得咁慢，梗系闪你啦！行快啲啦，健！ 哇！都话你嘅，哇哇，唉，改到架车咁行，冇啲内涵，惹埋晒啲狂风浪蝶啊！哇哇， 喂，矮呀你，行咁慢，行得咁慢，去揸电车啦！ 诶，健啊，都话咗你噶啦，哇，快啲啦！ 哦，仲闪喎，诶，我系唔会俾佢影响嘅，我将来系一个轿车师傅，我哋做一个好有脾气嘅轿车师傅先得嘅。 喂，你啊！单程路塞住晒，你唔识揸车噶？ 吓， 唔识揸车就去学啦，使唔使我教你啊？ 师傅仔，佢系咪话我唔识揸车啊？吓， 冇啊，我听唔到啊。 你唔识揸车噶？ 啊，我听唔到啊。 话我唔识揸车，我将来系一个轿车师傅，一个轿车师傅俾人话唔识揸车，对于一个轿车师傅嚟讲。是最大的耻辱，哼！ 你做咩停车啊？ 哇，搭车玩嘢啊，靓仔，识唔识揸车啊你啊？吓， 够啦，你唔好再讲啦吓。我而家话你知，我而家就揸俾你睇，由呢度九龙塘经公主道去到公主道油站，边个先到，边个识揸车？ 吓，你识唔识揸车噶？凭你呢架烂泥土炮改装师傅车仔想跑赢我？好，我应承你啊！我话你知啊，我呢架系偷宝，你个衰仔！ 事真系往往都有主宰啊！ 系啦，我都觉得系啊。 啊，我翻嚟啦！ 啊，的士枪翻嚟啦！ 你搵到车胎啦？ 冇啊，见附近有几架单车，咁咪拆咗佢啲辘，攞嚟用住先咯。 咁啊，搞掂啊，好啦，咁啊，好走啦。我都觉得小姑娘会有事啊。 师傅仔，咁我哋行快啲啦，的士枪啊！我哋一定揾到小姑娘㗎，行啦！ 好啦，全速前进， 耶、！Back, come back, and roll.